结冰，包容不老的生命，包容世界的迟疑，没包容你。我忘了置身边绝孤岛，忘了眼泪不过是逍遥，忘了百年无声口号，没能忘记你。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 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和罗志祥，作为电视剧《海派甜心》的插曲，充斥着甜蜜和热恋的气氛，两人的合作也是恰到好处。 还有一个帅到烦的我， 走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这首《狂风里拥抱》来自阿令和信，整首歌曲以古典摇滚为基调，由收到放。歌曲开场，阿令的歌声搭配慢板钢琴缓缓铺陈，后来信的歌声加入，随着编曲的循环转为大气昂扬的双人对唱，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。一起来听到《狂风里拥抱》。 就沉默，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深情相信我，还有什么值得难过，值得想不通，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，你才看得到未来生命低谷才会看透彻，谁在躲开谁在左右，为了我心痛，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，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，总有我呵护的怒吼，天地遥望，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伤

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林俊杰的结结实的曲风和金沙甜美纯净的嗓音，都给人带来了清新飘逸的感觉，使人百听不厌。而这首《期待爱》清楚地描述了每个人都有情窦初开，每个人都会对爱期待和向往。林俊杰和金沙始终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延续着众人的爱情，一起来听到《期待爱》。 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，外总是被打败，真的好无奈。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，想要找回来，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， 自己的节拍。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，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，无所不在，我自然而然的关怀，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， 明明在你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，是因为爱，我猜你早已发现我的爱，抱紧的我我越紧越明白，不要走开， 不要走开，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